临终开示，你要晓得，这个世界，无论什么人，病苦和死亡二件事情，都是免不了的。你若是有了病苦，你的心不可顾虑病苦，专心注意念阿弥陀佛，念念做自己随着念佛的音声往生西方想，那么病苦当下就轻的大半了。我们念佛的人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不论什么事情，都要一概放下，心里清清静静，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历历分明，念念咫尺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任他或三日、五日、七日往生都好，我只有这个念佛求生西方的念头，始终不移。你若能依我这样说，那就保证你决定往生西方，切切不可与一种无知识的人相似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有了病苦，就叫爷叫娘，祈求天仙神鬼保佑，这是大大的错误。要晓得，我们念佛的人临终，无论有病苦无病苦，总要求阿弥陀佛慈悲早来接引，那天仙神鬼自己尚在六道中轮回生死，有什么力量来救把你出离生死呢？就只有阿弥陀佛慈悲，有四十八大愿和种种的神通道力，才能救度你永久出离生死苦轮。你如有求天仙神鬼保佑的思想，赶快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如果你的寿命未应尽，念佛能消除你的业障，病也好得快。若是寿命应尽，你亦决定会生西方。设使你只求病好，不愿求生西方，那么你的寿命若是应当尽，西方也不会生了。或如寿命未应当尽，你的病一时亦难得好， 非但难好，还会增加病苦。你要晓得，我们大家住在这个世界做人，有多么的苦恼呢？若是升到西方去，是多么的快乐呢？设使你有求天、仙、神、鬼保佑的心，那么你就有怕死的心。如有怕死的心，你的心就与阿弥陀佛的本愿心隔开了，西方就不会生了，那就永久处在这个生死苦海里头，没有出离的时期了。你若有怕死的心，需要重责自己。我是为发心念佛，绝志求生西方的。怎样会生这种怕死的心，障碍自己不得往生西方呢？以后就恳恳切切地一心念佛，求佛慈悲，早来接引。要晓得，临终的时候发现病苦，这是你自己多世以来的恶业所感，或多世以来被你所杀害的冤家齐来讨债，所以发现这种种的病苦，使你心生烦恼，障碍你不能念佛往生。你若是明白这个意思，那么你的心就不会被这种烦恼所转，能够更加至诚恳切地念佛，念念不放松，全心依靠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